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28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机有关系。而今天我们要探讨一点啊，一台手机究竟能够用多久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新闻。据报道，德国政府最近向欧盟提出了一项提案，要求苹果和其他智能手机厂商在7年内为 iPhone 和其他设备提供安全补丁和备件，让该产品的类别更加环保。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德国政府要求苹果手机至少能够使用7年。其实啊，早在2020年11月份的时候，欧洲议会就曾经投票支持维修权的概念。该决议呼吁欧盟委员会调查强制性标签和相关设备的寿命问题。而西班牙也在今年4月份批准了一项国家消费者保护标准。这项要求啊，迫使电子产品的销售公司必须要销售有3年保修的产品，并将备件的可用性从5年增加到10年。另外，除了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德国还希望制造商所提供的备件价格是合理的，并且呢，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备件的价格。但值得一提的是啊，包括苹果、谷歌和三星在内的电子消费品生产公司只想推动3年的安全更新和2年的功能更新，与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所申请的时间相去甚远。一部手机、一台电脑究竟能够用多久？影响他们使用年限的原因有哪些？本期节目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的嘉宾，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徐鹏。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刚才呢，我已经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新闻，确实啊，让我很惊讶。惊讶的原因就是其中的数字7。我呢也是苹果手机的使用者，但是在过去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一台手机能够使用7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基本上在2年到3年左右就会发现它越来越慢。慢的原因呢有2点，第一点呢是它的系统升级了，第二点呢是它的电池啊是变得性能越来越差，所以呢这也成为了影响手机继续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是我了解到的手机越来越慢的原因。那么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包括手机在内，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或者 pad 以及其他的台式机电脑，影响它使用年限的原因究竟有哪些？ 影响一个手机和电脑使用年限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从2个方面讲，无非是软件和硬件啊。软件和硬件，先说硬件。一个手机能不能用更长时间，其实一方面就是取决于硬件的耐久性。确实我们知道有一些硬件呢，它是随着使用时长，它这个硬件的性能啊会持续的下降。那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电池。因为我相信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电池，这个手机的电池使用的随着时间的增长，发现这个电池的持久的能力其实是在越来越差的。这是电池。而实际上不只是电池，包括手机的内存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读写的次数的限制的。随着你的读写的次数的这个增加，随着你的大量的这种手机的使用啊，它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使用寿命也是相应的下降的。而随着使用寿命的下降呢，它的性能也相应在下降。那具体讲呢，就是说相当于它的这些指标，它的读写的速度也会在下降。CPU 倒还好，但是随着这个使用时间的这种增加呀，包括这种计算的组件呢，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呢，它确实有可能有一些损耗，更容易出现故障。所以从硬件的角度讲，确实想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使用年限，硬件需要有相关的支持。当然这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屏幕。而屏幕其实当然，因为大家可以把屏幕就类比于灯啊，就类比于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屏幕，后面还有背光的灯。 对， 那对于屏幕来说也是，就像刚才讲的，它有使用寿命的问题， 同时作为这样的一个设备，你长时间使用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说摔啦，因为时间越长摔的可能就越高。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损坏出现的概率，随着时间的这种增加呀，这即使是概率相同，时间增加那出现的可能性也就会提升，这是硬件层面。然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软件。那现在呢，其实包括苹果操作系统，包括苹果的 iOS 操作系统，包括这个安卓的操作系统，基本上是在每1到2年一次大版本的更新。而这种大版本的更新呢，在给这个用户带来非常多很棒的这样的属性的前提，比如说啊，加入的是这个操作系统加了很多新功能，我们一看哇，好，很好使。但是代价是什么？代价往往是需要更高的硬件去支持它啊，需要更高的硬件支持。这句话反过来去讲，就是当你使用旧硬件去使用新软件的时候，那运行的速度就会明显的降低。其实这里面有个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即使你拿了买通过什么渠道哈，买了一个很多年前发布的这种手机，很多年发布的是手机硬件本身还是新的， 对。 但是你马上把这个手机升级到了最新版的操作系统之后，你仍然发现它其实并没有很高的这样的运行的效率。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新版的软件本身对硬件啊提出来了新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软件也会制约一个硬件的一个手机的这样的使用年限，所以综合软件和硬件这两个制约了手机的年限，而另外一个我还想多提一句，就是今天啊，手机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用品，不是简单的日用品这样的概念，它甚至有某种时尚的或者说时尚配饰的配件的这种感觉。那在这种背景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哈，就是你会经常换手机壳吗？ 我还好吧，就是我的手机壳除非那种黄的都不能看了，或者已经影响使用影响正常美观了，我才会换，我一般是不会去换的。 哎，对的，就是这样。但是我周边，因为我自己当老师，我的这个团队有好多非常就是年轻的学生，你就会发现确实有一帮人他会经常的换手机壳，那对他来说甚至换一套衣服拿一个手机壳配一下他的衣服，这种场景都会存在。那在这种真的存在，以前我完全不理解，自从遇到了这样的人之后才发现，哇，天哪，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而事实上它只是代表了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那样一部分人，而不是这部分人不存在。但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换机本身也变成了某种时尚配饰的更迭的这种需求。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或者更加清新的或者有更某些特质的这样的新的手机的样式出现，哎，大家希望能够更换。所以综合考虑人的这种因素，硬件的因素和软件的因素，这才是影响手机和电子产品啊更新换代的几个主要原因。 您刚才是说手机大家体验比较深，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电子产品还有比如说笔记本电脑，比如说 pad， 他们的更新的这个年限好像更长。比如我现在在跟您对话的时候，在我的面前有一台电脑，我这个也是一台苹果电脑啊，这台电脑我是2015年买的，到现在为止它的性能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下降，我也仍然找不到要去更换它的理由。为什么像电脑这个东西它的使用的年限就能远远长于手机？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再去说性能还够，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你在使用什么软件。比如说现在啊，很多咱们还是回到手机上，当然一会儿咱们再回到电脑上啊。回到手机上举这个例子可能会更清楚。今天经常有人说这款手机性能不行，那款手机性能不行这样的一个说法。然而当他们说这款手机性能不行的时候，往往是说这款手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性能不行。而他们说的这个游戏啊，往往是一款对性能要求很高的，比如说对 3D 渲染呢，对图形处理啊有很高要求的这一款游戏。然而如果我们并不是这款游戏的目标用户，我根本不玩这些用户，甚至我们只玩那种就是最低级的卡牌用户，根本不需要非常复杂的硬件。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的时候新的硬件的升级对我们来说是过剩了的，我们根本不需要，你体会不到。那么回到刚才你说的笔记本电脑这个地方，在某种层面上我就可以反过来去猜测，你并没有用这些笔记本去做一些非常复杂的这种数据的处理，以至于其实你对你来说你并没有用到那么复杂的或者那么高的这种性能。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旧有硬件对你来说还真的是就是 OK 的。 哦，所以这个也是跟个人的使用场景和环境是有关系，您是这个意思吧？ 是密切相关的，包括之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谈过一个关于 5G 的这样的一个 5G 网速的这样一个主题。 对， 那我就说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觉得网络在变慢，原因也特别简单，因为从我的角度讲，我没有很多的在通勤的路上看视频的需求。 嗯， 那从我的角度讲，路上顶多也就是收发个微信或者是听个歌。但在这种场景我当然感觉不到路上的这种网络的覆盖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但如果我们确实有非常多的在路上的这种场景，打游戏也罢，看视频也罢，可能就会真的有直观的感觉。 嗯， 所以确实当我们说一个东西够用还不够用，是极大的取决于使用场景的。 嗯，对，您刚才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要跟您说一下我自己的使用的环境啊。我呢，首先不是一个游戏爱好者，所以呢，无论是过去买的电脑，还是现在买的电脑，其实呢，我基本上都不用它打游戏。但是呢，就在这个比较的过程中，我之前呢用过，比如说IBM。早些年了，后来又是 ThinkPad 啊等等这些不同品类的电脑，我个人的感觉是，我发现现在的电脑包括手机，其实它的耐用程度跟十年前相比，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耐用了。而且不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看到身边的朋友他们换电脑啊，其实换手机的频率也在下降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的话，这又是为什么？ 有的，我也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这个手机还是真的觉得比，早期的手机更耐用了。但这句话我们把早期要画成一个引号， 嗯， 什么意思？这个早期看你比到什么年份， 嗯， 看你比到什么年份。如果你一下比到2000年前后，还真不敢跟那个时候比，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功能机时代，一个手机的耐用程度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对吧？那确实太长了。我们比较的对象还是应该是智能机的早期， 对。 智能机的早期基本上在2010年前后，这个时代我们一般是跟这个时代比，确实有明显的这种感觉越来越耐用了。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硬件工艺和硬件制造水平，包括手机生产集成的水平的提升。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当年07年的时候，就当 iPhone 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当 iPhone 拿到国内的时候，跟国内的这个当时的智能机比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哇，你看了 iPhone 当时觉得哇，工艺太好了。当时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 iPhone 的这个听筒上的这个网眼的这种结构，每一个网眼都是非常非常均匀的，那么小的位置那么均匀。确实在当时全球范围内就苹果一家能达到这种制造工艺，但能达到这种技术水平。而今天这个几乎已经变成了国内中高端，咱们不敢说低端啊，中高端手机的一个底线，至少要做到这个层面上。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工艺就是提升了。另外一个角度讲，确实技术在提升。现在新的这种硬件的这种技术，新的屏幕的技术，屏幕的使用寿命就是比原来有一个极大的提升。从这样的综合的去考虑，不管从生产的技术，再从生产的工艺到组装的工艺，从这些的角度讲，我们确实看到了手机硬件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我们自然会觉得说变得越来越耐用了。 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新闻当中提到的啊，德国政府呢向欧盟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呢苹果手机至少要能够使用7年。您觉得从现在的工艺的进展来讲，一台苹果手机，包括它这个同价位的也算是高端的手机，能够支撑7年的使用时间吗？ 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做一个澄清啊，就是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德国的联邦政府他推动欧盟的提出的要求啊，是要求这个苹果等手机厂商啊，为智能手机提供7年的安全更新和相关的配件。这个跟要求手机至少能用7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实际上是再去说什么呢？实际上再去说一款老款手机出来了之后，我会为它提供多少年的持续的软件更新。这个点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跟硬件本身的寿命还是有点的差异的。因为甚至比如说你这个硬件即使是出现了损坏，出现了这种更换，那它在这7年内也要帮你去提供相关的这种零配件，这才是整个这个事情的复杂度。而它的复杂度我们可以认为主要来自于这样两个方面。7年的软件更新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能够在它传统的就是7年之前的硬件之上去安装7年之后的操作系统的软件的更新。那就意味着这家公司不得不为这个软件，为过去的某一款硬件啊，提供长达7年的持续的软件服务。 那这一块其实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软件的更新，就是如果我想为某一款硬件提供持续的软件更新，你到底要去考虑什么？两个方面，第一个，硬件在变化，什么意思呢？它今天如果不提供这么长时间的软件更新，它只需要更少的开发人员就可以了，否则它的我们可以称为这叫软件的负债，就是它卖出去的每一款机器对它来说都算一种负债，因为它要持续的向它提供服务。那负债的年份越高，它提供的这种成本就越高，它就需要更多的开发人员。然而想让这个新的软件啊，新的软件跑在旧的硬件之上又非常复杂，为什么？因为新的软件不可避免对硬件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也许旧的硬件很难支持这个要求，这就对啊，在旧的机型上支持新软件提出了更高的开发需求。而这种更高的开发需求呢，其实它反过来它要去评估什么呢？到底现在有多少人在去使用这个旧的软件？它有可能会发现用户量真的非常小，这就会导致它去面临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就是它不得不去付出很高的代价去服务很少的用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手机厂商当然是抗拒的。另外一点，我们再去说还有另外一块，那就是七年之间，刚才我们说了，手机能不能撑到七年？手机如果想要撑到七年，这里面除了常规的老化之外，还有非常规的这种损坏。那么如果它要提供持续的配件的提供，配件的供应商能不能提供长达七年的支撑，这个也很难。为什么？硬件工艺在持续的提升，如果相关的硬件的这种产线都没了的话，那么这种配件怎么提供？而硬件厂商真的有可能因为新的工艺出现了，它换了旧的，换了产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硬件厂商和配件厂商还要再反过来去承担刚才我说的只是为了服务较少的用户却不得不去承担一个较高的开发成本这种情况，当然作为配件厂商一定会把这种成本转嫁给手机厂商，而手机厂商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成本总体的成本提升，软件也罢硬件也罢成本提升，再去摊销到用户身上，现在看来很难，因为手机这个领域的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从这些大的公司当然会非常非常的抗拒。 我们来说西班牙。刚才呢，您觉得啊，德国政府提出的七年，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了。而西班牙政府提出的标准是要将手机的备件可用性从五年增加到十年，啊，比七年又多了三年。您怎么理解说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他们对于手机厂商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他们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其实，我不知道你现在遇没遇到这个情况啊？你家里有多少部废旧的手机？ 哎呦，那五六部吧。 其实当我们去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尤其考虑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一种浪费，是一种风险，都可以去看待它。所以从国家的角度，当然希望说，哎，一个手机能够被使用的更久。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既保证了资源能够更加充分的利用，从环保的角度去看，另外一个角度讲，刚才说了是七年的安全更新，这样也实际上再去讲是要为使用这些旧的软件啊的用户，因为确实有一批用户他换机的频率就是比较低，那这批用户如果得不到持续的安全更新，他就要去面对更多的安全风险。所以他也想帮助他的民众去解决这个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他站在了自己的角度，出于环保也罢，出于安全风险的考量也罢，提出来了一个七年一个十年的这样需求。我觉得这种提法或者至少有这种诉求是可以的，但确实需要这个欧盟和这个手机厂商就这件事情达成个共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会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会是说他说七年就七年，因为有的确实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去制约他。 对，所以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提到啊，苹果呀、谷歌呀、三星说十年七年不可能，我们只能推动三年的安全更新和两年的功能更新，你们提出来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呢，也能够理解，也能够想到为什么这些公司要这么做，因为公司的目的肯定还是要盈利嘛。你恨不得一个人买100部手机呢，一年一换，对吧？这样他们就能够赚的钱更多了。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难达到这个标准。我自己现在的体会啊，是我已经有点抗拒让我的手机进行软件的更新了。因为过去啊，在使用苹果手机的过程中，很多年都有这种感受， 每一次发布一个重大的更新，我的手机就慢一截儿，更新两次基本上这个手机就不能用了，又就得去换了。所以很多人说，其实是这些大公司他们也在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迫使你必须去换手机，这样他们就能够去赚更多的钱。这种情况您认为客观存在吗？ 很难说客观上存不存在，但是至少从主观的感受上的确如此。 嗯，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确实有一批人，包括我还是愿意追新的，因为对我来说，我可能更愿意比较早的去尝试一个操作系统的新功能，然后甚至也会把这个新功能拿出来跟自己周围的人去炫耀，说你看，哎，加了个新功能，这个功能好棒。但确实也有一批人，他觉得这功能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太多的意义。 嗯，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我觉得这个提法，实际上，说硬件厂商有这样的诉求来说，我觉得讲得通，但是确实我们不太好说有实证来证明这一切。但从结果的角度，的确每一次操作系统的更新一定会需要硬件有相应的支撑，而硬件相应的支撑如果跟不上，就会导致相应的运行变成缓慢。在某种情况下，这又是一个客观的直接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不太敢说他俩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但我觉着确实还是跟这个手机用户自己的诉求有关。如果你愿意尝鲜，那对不起，承受这一切。如果你能够忍住不尝鲜，用旧版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也是够用的。 我就跟您说，我身边就有朋友啊，他们到现在为止用的还是一部 iPhone 6S。您看，马上 iPhone 13就要发布了，他现在用的还是6开头的 iPhone。哎，但是呢，我上手体验了一下，我真的感觉，我比如说中间又换了几部手机，哎呀，我觉得我这个钱都白花了，因为好像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讲，我并没有觉得说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因为对于我现在来讲啊，手机的功能就是打电话，然后发微信，然后或者进行简单的上网浏览，我其实觉得就够了。我自己就在想，是不是现在手机厂商它有某种诱导，就告诉你说赶紧来换吧，我这儿又有新的功能了，又有新的体验了。但是这种新也许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你对于用户而言，也许那些新真的不是大众基本所需求的。我们基本所需求的手机的某些功能，其实在现有的一些配置当中，包括一些价位的手机当中已经完全满足了，剩下的那你多花的好几千块钱都是一种，就在我看来啊，不太划得来的溢价。您怎么看呢？ 是的，是的，我非常认同你这个，我非常认同你这个观点啊。其实，不只是我认同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去看统计数据，去看过去这一年吧，过去这一年是其实可以放大到将近2年的这个时间场景，全球手机的出货量是下降的。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手机下降，当然你可以说有疫情的影响，但是换一个角度讲，也在某种层面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说现在的手机从硬件到软件已经能满足了用户的95%甚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种诉求，都这已经满足了。 对， 再满足的在其他的部分其实是属于，甚至可以说认为是某种的过度供给。那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它的销售，因为确实绝大部分用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用户意识到新的版本的软件和新的版本的硬件并没有给他带来那种让他觉得必须要拥有的能力。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避免的影响整个的手机的这种销量。所以其实在某种层面上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去看的，在某种层面上也意味着手机产业走向了成熟发展，而不是爆炸式的飞跃式发展的那样一个阶段。 对，我发现现在手机更新啊，无论是安卓机还是苹果机，它的更新就是这几个方向。第一就是屏幕变大了，下一次更新呢屏幕又变小了。第二呢就是摄像头又变多了，以前是一个两个三个，现在出现了5个。我在想这个再发展下去，是不是以后手机的背面全都是摄像头了，拿到手里就像拿了一堆小眼睛似的。这个也许是手机发展的一个方向吧。但是这个方向呢，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可能很多的一些功能真的就是一种溢出。那么回头讲来啊，我现在觉得其实够用就好了，真的没必要去追星。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像您像更多的朋友，大家也许喜欢去追星，这个呢每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如果针对我这样的用户，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如何延长手机包括电脑甚至 pad 这些设备的寿命，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咱们先不说硬件维护方面的这种建议， 嗯， 第一大建议我觉得非常明确的就是操作系统版本升级一定要慎重， 嗯， 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性能的劣化都是来自于你升了一个新的版本的操作系统。我们这个地方姑且不用阴谋论，不去用阴谋论说是这些一软件厂商故意这么做的，我们只是说就是因为新的软件带来了新的功能，新功能要求硬件具备新的能力，而旧的硬件不具备，从而导致了这个劣化，这也往往是必然的。 嗯， 所以如果想保证你的手机的这种使用寿命的这样的一个尽可能延长，一定要慎重做操作系统版本升级，操作系统版本更新。 嗯， 但是注意啊，我非常强烈的说了个但是，这里面还有个非常尴尬的场景，就是绝大部分的手机的版本更新呢，都会带着它的安全更新。 嗯。 都会带着它的安全更新。换言之，如果你想让你的手机的安全更新得到持续的更新，你就必须保证你一直使用的最新的版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非常介意你的手机的这种安全性的这种风险的话，你还不得不去追新。所以在某种层面上，我刚才给的第一大建议， 嗯， 就是慎重升操作系统版本的同时，也要去明确的去说，这个建议可能带来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你手机的安全性是下降了的。 嗯，但是这个事也得看人啊。比如说有些人他的使用场景就很单一，我呢也不用手机去上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站，我也很少去下一些新的 app。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不用来去频繁的升级操作系统？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去说，因为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啊， 嗯， 每个人的个人的数据都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数据的价值，但确实从数据本身的角度讲，你的数据和我的数据其实价值是相似和相弱的。 嗯，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更多的是看用户如何去看待自己数据的价值。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当然也取决于你拿手机干嘛。如果你拿手机做一些更加敏感的事情，就手机的数据的价值会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升级操作系统，是否要承担不升级操作系统所带来的安全，我这个地方极大的取决于一个个人对自己数据价值以及对自己手机上其他数据的价值的一个把握。 嗯嗯，好，这是您说从手机操作系统升级的这个层面，其实大家要考虑好了，包括进行一个自我的这个评估。频繁升级，永远追新，手机肯定是会越来越慢，这是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我觉得未来呢，也基本上会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是什么？ 第二建议就是，首先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电子设备。 嗯， 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手机说自己是 IP68 级防水防尘，但是确实一个电子产品，它的维护确实在高温、超高温啊、超低温啊、超高湿这些场景中会对它的寿命有影响的。 嗯， 所以从这些角度讲，确实是有必要去规避在这些场景中的暴露和使用的。 嗯， 这是在使用上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随着整个手机的屏幕越来越大，屏幕在变成整个手机硬件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嗯， 即便这些厂商都不断的在宣称手机的屏幕的硬度提高了多少，但其实只要我们记住这个观点，就是当它一直在强调什么什么东西一直在提升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好到大家不需要去关注它的时候。 哦，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啊，这个有道理啊。哎，您说到这儿，我追问一下，我也发现每年啊，无论说是安卓机还是苹果机，大家在发布新产品的时候都说啊，我们又用了什么康宁大猩猩的玻璃，这个玻璃的硬度又提升了多少，什么蓝宝石玻璃等等。但是我发现手机每年啊，大家身边换新机的，我发现他们都能摔碎。那这个更新到底是真的更新了，还是说仅仅就是一种概念上的更新？为什么更新了还是能摔碎呢？ 是更新了。它在不断的去逼近我们摔的这个边界。也许有一，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啊，有些厂商的广告已经出了号称摔不碎的手机，当然他在现场中都不敢演示，就是发布会的现场都没有敢演示。但这并不重要。实际上我们只是说，虽然手机的屏幕的素质在不断的提升，硬度韧性都在提升，但仍然还没有达到我们能够到日常防摔的这样的一个边际。 嗯，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它确实在提升，但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那个边际。 嗯， 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其实当它在不断的，即便它在不断提升，但只要不达到或者不突破我们的那个预期的边际，对于很多用户来说这就是无感的。 嗯， 这就是无感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语音识别。 嗯， 语音识别率，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语音识别率是 有明显的提升的，但这是数据上证明。但从我们的角度讲，只是感觉确实比以前好，但是你敢不敢完全的不做任何校对，就把一个有语音识别的这样一个篇文章直接发出去？你不敢。 对，不行。 即便识别率大幅度提升了，它仍然没有过那个最关键的阈值。只有过了那个阈值，我们才真的去觉得说 ，OK， 语音识别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但它就还没有，虽然不断在提升。 所以您的意思是，关于屏幕在整个常年应用的过程当中，它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组件，而这个组件一旦出问题了，它是手机整个制造成本当中的一大块，那其实换屏幕就基本上是换了半台手机了，我的理解对吗？ 尤其是旧手机，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旧手机屏幕会所占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包括屏幕的型号，其实我们会知道有些配件啊是非常有意思的，所有高精密的电子设备的这种配件的成本极大的取决于它的产量，产量越高，产量越高单价越低，当然从它的原始成本可能还会有影响啊，但总体上产量越高单价越低。那么随着这个产品逐步的不作为主销机型存在之后，相应的配件的产量在下降，产量下降的同时就意味着成本的提升，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换一部这个手机的屏幕的话，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关键部件的话，确实在过了它最密集的使用的那个阶段的，就是最热销的这个阶段之后，确实可能会出现虽然是旧手机，虽然是旧配件，但是它的成本其实反过来是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而屏幕就目前的手机厂商来说，就是整个手机中硬件成本占比最高的一块，所以精心去呵护它的确是一个非常要注重的事儿啊，贴膜啊，各种各样的膜啊，也许有一些保护啊。 对，您说的也非常的精准，也很严谨，也许会有一些保护啊，因为我也见到我身边有朋友贴了膜了，无论是钢化膜还是什么防爆膜，该碎屏幕还是照样碎，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的。所以您刚才提到第一点啊，是程序的更新，第二点是一些敏感的重点的一些硬件的保护，比如说屏幕。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手机应用的过程中，电池如果说我一旦感觉性能不好了，我去换一块电池，常换常新，这样能够保证一个手机啊用的时间能长一点吗？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个特别强烈的诉求。其实我们以往，咱们想想，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早些年有一个手机的品牌叫多普达。 那可够早的了， 对吧？然后再早的，包括小米一、小米二，都是可以换电池的。 对， 都可以换电池。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那个时候实际上电池就是可以更换的，但后来啊，尤其是在 iPhone 发布之后，07年 iPhone 发布之后，很多厂商意识到了把电池集成在手机里面可以带来一个天生的好处。哪两个好处？第一个，整个手机会变得更薄，为什么？因为它少了一个开关的部件。同时它整个的这个集成度和，因为你不需要拆开，所以它可以做更高的这种集成度，机身的这种生产和制造也会更加的紧致。 对， 从这些角度讲，的确集成的电池会带来很多的好处，但这句话但是这个思路直接导致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换电池在变得越来越难，对吧？那你们后盖打不开嘛，因为现在后盖根本就不允许你打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几乎没有哪款手机能够去做电池的更换。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趋势，确实国内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开始试图去提供一些由专门的这样的维护中心，它直营的维护中心提供电池更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个人认为这个服务是非常值得的，非常值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真的要主动的帮助用户去思考他的旧的手机如何的持续发挥价值。那么刚才说手机的屏幕也许是最容易坏的一个硬件，而电池叫做什么呢？最明确的寿命，就是使用的效能会持续下降的一个部件。 对， 那针对这两个部件的确应该给予格外的呵护，比如说有一些官方的换电的这种服务，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所以大家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如果自己对于自己的手机非常的偏爱的话，隔一段时间发现性能下降了，其实换一块电池，这也是一个能够解决手机使用过程中体验的一个好办法。最后呢，我们再从配件的角度，也就是供应商的角度来说一说，供应商是否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他的用户的利益，让用户有更多的配件可以去用，无论说是配件到手的时间啊，还是配件的价格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配件咱们先做一个澄清，你这个配件指的是后盖贴膜这种配件，还是说一个手机整机生产的各个配件，比如说里面的各种元器件呢？ 嗯，后者。 后者，其实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用户并不是我们这些最终的消费者，而是手机厂商。那么他跟手机厂商再去确认这些配件能够提供多长时间服务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很简单，就是直接的把他的成本要去核算回来，那么能继续的支撑他的成本和利润，他就会继续做。但确实就像我刚才去讲的，随着手机厂商对于他们来说，对于配件厂商的用户来说，他们的采购量的下降，很难让这些配件的供应商保证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如果没有很好产量，硬件的成本不可避免的提升，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完全躲不开的事情，就是随着量的下降，配件的成本是提升的。这件事情其实对于配件厂商来说是一个没法解的事儿，因为这就是生产本身的客观性。 嗯，那您的这个思路，如果我推演下去的话，其实最后这个成本还是会出在消费者的身上。这个手机啊，买的时候比如说5000块钱，我未来要把它修好可能得花6000、7000，这种可能性都是完全存在的。 叫做持续提供的这种成本会不断的提升，但是其实对于用户来说，用户也很简单，因为用户不得不去衡量修这个部手机换相关的配件的成本和买新机的这个成本，永远会在这种折中之下。其实到今天我前一段时间家里有一部手机坏了，然后呢妈妈，因为我妈妈在用，她就说哎要不去修一下，结果呢去这个官网去问了一下这个维修的价格，我毫不犹豫给她买了一部新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维修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确实永远要存在这样的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维修的成本和购置新机的成本确实有一个折中的过程，没办法。 对，今天我们其实在说这个题目啊，完全是可以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去看。首先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希望说自己呢能够以更加便宜的成本来去买到一个手机，使用一个手机。便宜的成本是指说我在买手机的时候价格比较便宜，那么使用的成本呢是指我花了这个钱手机能够使用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讲呢，那就希望说产品能够卖得更多，单品的利润可以更高。这个其实它的目的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能会客观的缩短消费者的使用时间。那么如果站在一个管理者或者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他其实考虑的首先是有这个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物品和物品之间的交流如何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同时呢，也要考虑到的是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些影响。如果说这些产品生产的很多，短时间内呢没有很好的回收的渠道，其实也会对于环境产生更大的压力。一部小小的手机，几个简单的电子产品，其实背后能够牵扯出的是整个社会运行过程当中一些模式的思考。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徐鹏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徐老师。 谢谢主持人。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打扮漂亮，十八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上糖。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